这里是 FM 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中国第33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昆仑站党支部书记、吉林大学副教授张楠在长春向媒体介绍，中国科考队在南极的冰盖最高点区域突破了800米的钻探大关，并获取了深冰星。这样一个成果呢，距离科学推演地球气候的变化规律和趋势又迈进了一步。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统计，截止2017年的3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首次突破了3亿辆，其中汽车达到了2亿辆，机动车驾驶人数超过了 3.64 亿人，汽车驾驶人数达到了 3.2 亿人。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已经制定了杨柳飞絮的治理整体实施方案，将通过花期喷水降絮以及高位嫁接、注射药物等手段，对11家市属公园内的6306株杨柳树进行治理。预计在未来的3年内，市属公园内的杨柳树雌株的总量将下降30%，杨柳飞絮的情况也将会得到根本性的控制。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王府井景山周边的路段呢将会进行限时单行，如果说走错了将会记三分罚100元。最近从交管部门了解到，从4月18日开始，王府井步行街和景山公园周边的多条道路将会采取限时单行的管理措施。交管部门也提醒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路上的禁令标识和标线，否则将会面临相应的处罚。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我努力选择，努力记得。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心跳里的狂，

也可与喜羊羊、灰太狼、熊大熊二、钢铁侠、小黄人、葫芦娃等50多个动漫主题人物亲密接触，拍照留念。追求刺激的年轻朋友们可以到中影基地14号棚内亲身体验到电影梦工厂，通过专业化的剧组、场景、道具、服饰演绎一段自选的剧情，经过后期制作之后获得完整的电影片段，体验一把明星梦。另外，在走出江南水乡，通过卡通人物冲关，还有 9D VR 电影体验，让你身处感受虚拟现实的世界之中。电影主题美食小镇上丰富的美食和农产品更可以让你垂涎欲滴。游览过程当中，游客还可以通过与智能机器人互动了解电影知识，观看优秀电影。在15天的时间里，两大园区6个板块20多项主题活动将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徜徉在星光影视长廊之中，尽情在游玩中感受和体验电影文化的魅力。 经典9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欢迎继续锁定 FM 969，我是主播周周。首先跟我一起来听听资讯。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近日透露，从今年开始，本市的各大公共机构将会率先的启动垃圾强制分类，到2020年，城市的核心区将会基本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东城区东华街道联合城管等相关部门对于故宫周边的景山前街、五四大街、红楼段以及北河沿大街进行专项的环境整治，计划通过一周的时间对于上述的3条大街进行集中治理。五四大街、红楼段的北侧拆围之后，将会统一的设置文化墙，与原有的文化墙相连接，形成一段长达70米左右的五四文化墙，集中展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昨天，北京市遭遇到了今年春季以来的强度最为明显的沙尘污染，而昨天的阵风也达到了7级左右。据了解，本周内北京市呢也将会有很多的冷空气活动，20日前后和22日的夜间还将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这段时间的气温起伏比较明显，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注意天气的变化。从6月16日开始 ，OFO 宣布加入到了共享单车的红包大战。同时，在上个月的23号，摩拜也推出了红包车，两家共享单车的企业相继发现金红包，打起了红包大战，也让人联想到了此前依靠红包烧钱抢占市场份额的滴滴、快滴和优步等网约车企业。根据业内人士的分析，红包大战就是要淘汰没有实力的玩家，最终的结果是共享单车市场当中会出现相对垄断的局面。同时，也有业内人士分析称，特定的红包车不会培养用户的习惯，为了解决出行最后1公里的问题的用户，可能也不会成为企业的义务车辆调度员。那不知道对于共享单车的红包大战，你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通过969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参与我们的互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周周一起分享好歌曲。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